这个既然今天是周日啊，我们就要有点周日的样子。 是的，周日要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周日啊，你看这个作为一周的最后一天，明天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工作日。 哎啊， 所以说 这个时候五味杂陈呢。 今天晚上五味杂陈，说的没错。 嗯， 所以说今天晚上不嗨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黎明前的狂欢嘛。 对，暴风雨前的安静。 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要带头啊，带着大家一起开心起来。 哎，没错啊。所以啊，还是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没错。 那接下来啊，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来到挑战新歌声的三位，哎，一下说出来了，三位挑战嘉宾啊，这个依次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们。 嗯 嗯，对，可以说。 嗯，那我先开始。 嗯， 大家好，我叫金水瑶 ，A.K.A. 叉叉 L.M.C. Fatso， 来自北京 Peking Game， 北京五中东四十条 ，Shout out to my homie， Shout out to 东四十条。如果想听我们更多的作品，详情咨询网易音乐 Peking Game P.E.K.I.N.G.G.A.N.G.电台，可以听到我们更多好听的音乐，谢谢大家。 哇哦，欢迎 哇， 欢迎金世尧。 哎，有没有皇家翻译在 ？AK， 大家好，我是 AK 月。嗯 啊，大家好，我是好左。嗯，好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自我介绍。 嗯， 你先来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 P 云杠的 AK Double L 李京林，然后今年17岁，没了。 欢迎， 17岁， 非常棒，非常棒啊！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位， 大家好，我叫王硕涵 ，Elvin 王硕涵，来自 Peking Gang， 还有， 忘了， 好了， 好了，好，嗯。 好， 他们几个就是按照那个就是由长到短的顺序，我发现， 没错。 而且说实话啊，我估计大家可能看到王硕涵的时候，稍微会哎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之前来过我们节目，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嗯，没错啊，也欢迎你们，你们是都有提到叫做 AKA Peking Gang 是不是？ Yeah. 所以这是你们的 厂牌的名字， 要不要介绍一下？用厂牌的方式来做自我介绍。 Peking Gang 就是 Peking，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如果英文名的话是 Beijing 北京，但是如果用一种就是更就是 classic 就是传统的说法，就是 Peking， 就是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三个少年，然后 Gang 在美国俚语中代表就是一起组合的意思。Peking Gang 就是我们是来自北京组合。 所以你们有没有统一的 slogan？ 大家好，我们是 Peking Gang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做这个东西， 太花哨了， 太花哨了， 太花哨，就是简单的做音乐。 哎，没错。所以说，通过刚刚的对话，通过刚刚的自我介绍，各位好像对他们的性格、对他们的状态有一点点的了解了。 嗯哼，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通过我们音乐的方式来认识一下三位来自北京的少年。还是要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收看我们今天晚上挑战新歌声的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个注意言辞， 开心就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首歌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我先来一个吧。 好 ，OK， 是哪一首歌呢？ 带来我的这个炸弹吧。 炸弹 ，OK， so。 我也是炸弹， 韩文名，韩文名。 哦，明白了，明白了。有一个韩，就是你选择了他的，哎，哦，对，选择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伴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 对对对。 OK，OK， 那让我们先来通过第一首歌曲了解一下这中间的这位大男孩啊，一起来听一下吧。 一起来看怎样炸翻全场。 It's AKA Double XL in Peking Gang. Do some old school shit, right? And be careful, listen it. Yeah.自出生开始到最后时间结束，我们都没有截止，都盯着手机屏幕，自生命静止， 直到水流凝固，山河湖海的起伏都不再有倾注。我一直在讲，一直在想，一直呕心沥血的痛苦恢复对别人的赞扬，一直疯狂的企图对人祈求，告诉他们记住，痛苦和快乐都不能忘，不能忘，对过去不能放，只有大雁南飞带走秋天，浪都不能荡，我不能忘，连心都不会伤，只有自由的渴求能完成最初的希望，希望是我的理想，我放在心上等待着激荡，对于爱的追求是肤浅的，释放是受伤的正传震荡，心灵再把伴奏给播放，一直播放，故事一直转动，动脉流速加快，汗水就慢松，直到喘息变为激动，轻蔑化为尊重，阵痛只是你我精神值得敬重，谁说绿叶经历秋风一定会变黄，谁说落叶归根无处安放，浸润泥土滋养，谁说一只小舟就经不起风浪，请你看我独自操舟漂泊在南洋，一直独自抵抗大浪拍上，一直往返于世俗冲击着海浪，直到浪都停止，船没动力行驶，爱都截止，心灵不再飞驰，价值停止升值，我虚张声势证明我的身世，照耀我的城市，当下风势已无法正视，这正是压迫我的意志，只记着我一定会继续抵抗，直到我生命都截止，公平正直是我最希望的评价，节外生枝是现实生存的活法，生不逢时是我对时代的呐喊，太平盛世依靠着表面的浮华，公平正直是我最希望的评价，节外生枝是现实生存的活法，生不逢时是我对时代的呐喊，太平盛世依靠着表面的浮华，浮华浮夸究竟何来赢家，呐喊到死支持，可笑的他坚持偏执的路都种了树，直到你相信的兄弟给你挖了坟墓，你还算死得其所，有死因没有结果，种善因我给你恶果，有错我没有后果，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为山的皮层层下坡，事到如今除了变故只能怪作，Going back to the 黄金年代 Going back 那就比比现在 Going back 保持宁缺毋滥 Going back 这就是 hip hop 的现在 Going back going to the old days Going to the old place Break off all of old fate Going back going to the old days Going to the old place Break off all of old fate OZ's all I wanna do 从东四十条贯穿到全街 hoop OZ's all I wanna do从单打独奏来到 Peking Crew OZC's my Peking Game Peking 皇城下的乱战两个硬汉加个笨蛋这笨蛋就说而说唱为了吃饭就是这么现实见薄且实不是为了好看玩艺术为了好看超押韵不用演算丛林里都是好汉接好 Old School 的致命导弹致命导弹都好算有机会希望你们看看哪里有男子汉西过年没准完全没努力穿不垫没鼓起心里怒气小孩子没学好算有耍皮没理没事就当个小弟当个小弟呼吸有力玩你的玩你的心里记留好目的脾气气准备听好最后一击最后一击最后一次奋力拼搏用力一踢铲除不应存在的所有恶果熊熊燃起的热火充满了右左我一直在问天地到底哪里才是我我就还是我是留给你的一个枷锁躲就不要躲是你逃不过的因果插播的经典歌曲只是一击致命毒药治好你的病症还有持续了苦疗效根除病症疗效老学校的老炮就算烽火山林机关算计不走我的古道缠马古道风沙里多少人穿过多少人孑然一身顾此失彼闯祸我一人厮杀从不顾及强弱但还是会有人在我背后见风使舵见风使舵就给你纯正好货让你们知道比实力你真的好弱懒惰为机遇一针收敛水管住嘴是 hater 给我的扫堂腿四面围把我限制孤立之地是黑霸经济犹如精气神的老派骨气皇城之地锻炼自我孤僻这孤寂到头来创造最新的世界屋脊只有吹过海风才能投身海中只有练基本功才能做自大的梦So please 记得梦 So please 记得痛 刚的第一首歌曲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炸弹叫炸弹， 炸弹、哦， 内心有没有炸到？炸到？ 哎，真的很有 feel 哎， 嗯，很有 feel， 而且我看到啊，周围就因为他们三个是一起在一个厂牌当中，然后大家其实都还蛮欣赏，然后互相还在跟着音乐去摇摆啊。 对，不知道大家刚刚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三个大男孩在中间那个，我应该怎么称呼？ 小金人儿， 阿金 啊，对，在这个阿金在唱歌的时候啊，三个人真的是随着这个阿金的节奏一起在摇摆当中，真的很可爱，很好玩、啊。 对，突然觉得我们露出了姨母般的 姨母大爷般的微笑， 特别的可爱。而且就是当他们三个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时候，状态完全就不一样，就很认真，有没有？就是特别认真的在享受其中，再去唱，对，再去表达， 对，没错。那还是请阿金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唱过的这首歌曲吧。 嗯， 这首歌就说一下创作历程，还是说什么？ 就是 可以先从创作历程开始。 创作历程，这歌是我上课外班的时候溜号写的。 等一下，上什么班？ 上政治。 然后妈妈有在听吗？ 我应该在听。然后就是这个歌本身一开始取的名叫 No Hook， 就是没有副歌。因为你们可以听到，就整首歌没有 整首歌 没有重复的部分。 嗯，确实没有。 就是一直在讲什么呀？就觉得大家现在略显浮躁，听这个音乐，好像就是不是很了解它本来的样子。问一些传统啊，你们可以听新的东西，但我问一些传统东西，你们不能不知道。就是一定要尊重一些最基本的技术。还有最基本的文化。这就是我认为我需要传达，就是因为离开了这些东西，就别的没得可谈。我觉得， 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灵光乍现，突然觉得，哎，我要为这些基本的，然后传统的，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发声。 就是我一开始我听 hiphop 的时候，我听的就不是中国的，我一直在追求一些就是美国那边 south side east side 什么的，就是这些南部啊、西部啊、东部，听了很多老的东西。我跟李星林都是这样的，他听的可能比较新，但我们听的就比较老。然后在跟他们旁边人可能会跟我说我也喜欢这个，然后我说那就咱们聊聊天呗，就没法聊。 你聊稍微聊一下就发现，哎， 就好像就 感觉不大对。 对，感觉不大对。然后问一些东西感觉不知道，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但感觉做的就有点偏离轨道了，我觉得。 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好佩服啊，因为你看他们都是17岁，然后 年纪特别小。 对，年纪特别小，但是当他们就是去看到事情的时候，有着自己的思考，而且还。 这个 对，而且还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点是很让人惊讶，而且很佩服的。 对，哎，我这个人对于这个整个的 rap 不是太了解啊，所以我想问阿金一个问题，刚刚在说对整个传统，或者是说就是在这首歌创作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东西，是在整个 rap 当中的一些传统，还是说， 对，在这个文化当中的传统 啊，就是这个 rap 文化当中的传统， 对。因为这个其实 hiphop 四大文化不光包括这个就不只有说唱，它有 MC、graffiti 和 b-boy， 还有 DJ， 就是 它其实是一种街头的音乐形式， 它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 对，所以说你是看到就这个就相应的一个体系当中，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发生。 对， 哇哦， 那这个说出来真的很厉害了。 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观察完之后还敢去把它说出来。 对啊，而且你听完刚刚阿金说的话之后，我们再可以反观一下现在某些这个歌手们，是不是？ 是的 啊， 你懂的啊。 好了，大家都懂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阿金的《炸弹》。 所以日常三位，因为我知道好像还有一位，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厂牌，要不要就是在这样远方的方式来呼唤一下他， 让 Elvin 他介绍一下。 OK， Elvin 来说， 简单介绍一下。 好， 他这个 远方的那位兄弟 在哪里？ 那位兄弟现在在 美国， 远在美国。 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近一 点。 好的。他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他叫 Beginner， 就是他希望 Beginner， 对，他就是希望自己就是说就从开始到自己认真的这个过程，就是就都不忘初心，就一直这么做下去， 始终如一。 对，始终如一。然后他今年也是17岁。然后对，他是就是他是习惯就是作曲，自己作曲。然后他就是编过很多的室内音乐。然后像他在就是他在 hiphop 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开放。就是他就是喜欢做任何就是新的东西。然后对，他喜欢尝试。然后就是毕竟他说自己是 beginner 嘛，所以他也就是一定要学习一些 更新的东西， 最新的东西，他想做这个开创者，弄潮儿。 对，他在这个美国嘛，他学的也是就是音乐这方面的东西，跟我有点像。 嗯， 对， 明白。 但是他做的可能就比我更新一点，因为那个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地方很有气氛，对，所以他可能做的比我更新一点。 嗯，所以在我们的厂牌当中，我听出来了有坚持传统，就比较相对传统一点风格的。然后，阿金，然后你应该是属于这样的。 我做的新的东西也挺多的， 也很多，但是 就我比较喜欢老的东西。 哦，比较相对喜欢，然后同时也有一些新的这些元素，所以。当时为什么就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各位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厂牌？ 你聊聊。我们俩 精灵在旁边一直在这个在思索啊，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我们俩初中同学，他是我们班体委 啊。 那会儿我初一的时候吧，2014年，就是我们俩就班里闲的没事儿嘛，就课间老嘚吧，然后就嘚吧，你也不能说点有的没的，就嘚啵点，就说上词儿嘛，就我们听别人的， 还摇动起来，就有着节奏感的嘚啵。 就是我们听别人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那歌词都打在纸上。我们一到午休，还有一个同学叫雷子祥，我们三个人，就卧在那个教室。 雷子祥，如果在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请举一下手， 瑟瑟发抖。 就我们窝在那个班级角落那儿吧，我们就天天中午就在那儿。就念词儿，也不能叫说唱，就是模仿。然后整班里同学也挺烦我们的。然后就是我跟王树涵吧，也是因为我一个初中同学的缘故，我初中特别好一哥们叫罗江宁啊，感谢罗江宁。 好，罗江宁同学如果听的话，也请举一下手，谢谢。 就是那天他来我们家，然后我们俩玩嘛，就我就问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就是这方面就是比较那个厉害的？他说还真有一个，就把王树涵借给我，就什么借给我。介绍给我， 借给你 要还的啊。 我们俩就是聊了一聊，就感觉就打了个微信电话，没多久我就感觉还，然后我就把他们都就拉到一个群里了，然后就很顺其自然。 你是用什么方式觉得很投缘的？ 就是，这不太方便说，就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这个名字就不要提了吧。 好的， 这就别提。 毕竟这个学生年代，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遇，还就是有一句话，缘妙不可言。然后大家都喜欢音乐，然后同时喜欢创作，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共同好友，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也不叫组合，叫做厂牌啊。大家也在一起去切磋音乐，在玩，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你看，从最开始的上课中间的，咱们拿着白话讲叫嘚吧嘚， 对 吧？ 对， 然后转到后来，现在专业的开始作为一名 rapper 给大家展现歌曲， 功力还是很棒的哈。 对，没错。刚听完第一首歌啊，炸弹之后，确实对这个厂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炸一下各位的耳朵。 那接下来有哪位小同学？ 精灵。 接下来的歌不炸 啊？不炸是吗？很舒服， 很好听。 好，那我们通过精灵的歌，然后一直就是比较安静的在那个角落里面的精灵，来了解一下他的风格，好不好？ 没错。那精灵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然后这首歌叫《留不住》。 留不住啊， 住， 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精灵的《留不住》。 拿这个唱， 可以。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留不住》送给大家。 想要走的根本留不住，还是自己一人走着我的路，悲欢离合难免使人产生痛苦，但我还会接着向前一步一步。想要走的根本留不住，根本留不住。回到了这儿，又去到了那儿，身边的人已经换了一波，走过的地儿经历了事儿，我还是跟着节奏继续说，很多人都在慢慢离开我，距离越来越远，让我看不到结果。缘分一直留下的只能算往事，谁都固执，关系抵不过面子，时间慢慢流逝，人也渐渐消失，打开照片已经不认识他的样子，背后的欺骗重复的一次一次，每个人都不好意思捅破那张纸，表面的笑 内心的烦躁，在这个时代没人能给你依靠，断了的桥偏离了轨道，当你孤独的时候谁能给你一个拥抱，他们走了连头都没回，你这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的机会，没人能评判谁是对的，一走就是一辈子，心里留不住我的词，你说对吗？关系越近靠得越近，反而容易被冷落的心，曾经一起拼一起拼，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一起走的路你是否已经忘记，一起喝酒一起吐，各自笑着回忆你带给我的感触，我时常会想起灯光落下那一幕，迎来分离那些事儿历历在目，埋在我心底，想走我也留不住，只能放在回忆，事到如今我终于明白，想走的留不住，没有离不开，想要走的根本留不住，还是自己一人走着我的路，悲欢离合难免使人产生痛苦，但我还会接着向前一步一步，想要走的根本留不住，根本留不住， 那是我们的第二首歌曲《留不住》，来自于精灵。 嗯，想要走的根本留不住，但你还继续着你们的路啊！ 我都怕你要唱起来， 真的有被他们带动过去的感觉。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在听和看的时候啊，有没有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一下？ 嗯，真的啊，这个刚听完阿金唱完之后，再听精灵唱，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两个人的风格确实。 那你们两个当时是怎么就是能一块儿在一起嘚啵嘚的？最开始， 就是因为喜欢同一个歌手，然后 是哪位？ 当时喜欢的是谁？ 哪位？ 龙丹子。 龙丹子。 哦。 嗯， 对， 所以你们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喜好， 嗯， 然后碰巧那个时候在这一刻风格是一样的， 对对对， 某一刻是一致的， 嗯， 但真的就是听到精灵的，他的歌声之后，会想到就是现在，因为我的网易音乐里边会有好多的，一些 rap 的歌曲会。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感觉。 嗯，有一些相似。 对。 嗯，我想到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叙事性会比较强一点，对，然后所以可能你的代入感会因为它的叙事的状态而带进这个歌曲当中哈。 嗯，还有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没错，这个有点像 Johnny J 吧，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你是带着京味儿的那种，对，还是有自己风格的。 这个很特别了。 对。 老派。 对。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 嗯， 这个刚刚说到罗江宁同学啊，说罗江宁开始了， 嗯， 对，然后呢优雅说三个小男孩好棒哦， 嗯， 然后还有这个 L 说你好金金， 嗯， 谢谢， 对，然后这个叫什么SAKA 啊，说这个好像 Saber Saber 嗯， 啊，这个也是 北京的另一位说唱歌手， 哦，嗯，我看大家留言还挺多的今天， 嗯， 而且大家真的是比较踊跃哈，你们是不是号召了自己的粉丝来关注？ 昨天晚上发了个朋友圈，然后看转的人 哦，转发量很大是吗？ 哦， 朋友圈转发量啊，很厉害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三位大男孩啊， 嗯， 来给大家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 没错，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以及我们的这个调频 FM98.2 和 AM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在我们这个上半时段当中啊，给我们展示了我们今天唱拍啊他们的实力啊 Picking Gun。 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欢迎各位多多的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下半场到底有怎样好听的音乐。那具体的方式啊，再次跟各位重申一下，首先呢，如果要是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现在各位啊方便的话，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陆陆续续大家还是非常的热闹在讨论着，所以如何加入到这样的这个讨论当中呢，那具体的方式， 进入论坛的方式， 没错，进入论坛的方式啊各位听好，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找到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栏目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论坛当中吧。 哎，没错啊，这个欢迎我们新进来的各位朋友们啊！当然， 突然觉得我们回到了某就是大概十年前，有没有？十到十二年、二十年前都有了， 差不多二十年前都有了， 对对， 我感觉，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应该是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的。 WL 拼音的缩写， 对对对，我们刚才说，哎，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对，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是笑死我了，嗯。所以你们现在都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流吗？ 好多我也不会，我就知道这几个。 有的人这么喊，有的人这么用。 啊，我们刚说呢，说，哎，一个是好像发现了代沟，然后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00后甚至10后在网上都用这种缩写的方式，有很多他们自己的代码哈。 对，让我想起了当时 就是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对对对， 比如886啊。 对对对， 还有什么 就那种 QQ 的讨论语言 ，QQ 空间的讨论语言， 或者是那种什么 BBS 那个论坛的， 还带有 BBS， 这个真的是，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个论坛。 看我发现我们的嘉宾已经开始了讨论 了，好，我们俩就不要在这儿这个强行拉高自己的年龄了，好吧？对，当然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会被禁号了啊。 注意言行。 我们是有正能量的论坛， 对，主持人强行进号告诉你。 好，跟各位开个玩笑，我们的精彩还要继续哦，所以各位再次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硕涵 Elvin。好了，我介绍完了。 好， 非常棒。 大家好，我是金石瑶 AKA 叉叉 L AKA Festival， Shout out to 北京五中东四十条，从东边到西边，来自北京 ，Peace。 好。 Yeah, peace. Peace. AKA Double L. Oh. 没了没了。 你要不要告诉大家我是李金林？ 我是李经理。 非常棒非常棒 非常棒非常棒。三个非常热爱音乐，同时有很强烈态度，有很爱去表达的大男孩。 嗯，没错啊。这个刚刚的上半段的节目啊，这个两位啊，我们的阿金以及经理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曲呢。接下来 又要放大招了。 没错啊，由我们的硕涵来给大家演唱歌曲。硕涵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Psycho 的 remix。 哦，是你自己去？ 对，我自己去做的。因为我当时听这个 Psycho 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感觉，然后这个歌而且还特别火，然后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应该听过这个 hook。 我就想蹭一蹭 啊。这么尴尬吗？ 所以快说你们三个是不是一个厂牌的。 是是是是是。 开玩笑开玩笑， 表面大家刚刚认识。 开个玩笑开玩笑。所以还是蛮期待的，因为这个确实这首歌 Psycho 很多人都很喜欢。 对， 而且它的这个 hook 的部分啊，也就是它旋律的部分很好听。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Elvin 啊，王硕涵为我们这个 remix 版的这样的一个 Psycho 啊，一起来。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Psycho， 似乎不知如何开口，想把你的伤心和难过全部都统统带走。哦，那种未知的感情应该如何驾驭？盲目之中像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一场闹剧。想问你累不累？你到底睡没睡？记忆中你的笑容依旧是那么妩媚。为了你而神魂颠倒，为了生活学会起跑，却不会被那困难击倒，但却为你贪黑起早。曾经被误会了太多，曾经被伤害太多，真希望从此无聊的套路可以远离，拜托。But I don't care about the haters, I don't care about the haters， 就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爬上更高的位置。 So I said good and bad, you are my mind, I went for all the rules and I got you respect。 你的鼓励让我前行，让我成家，向往光明，不再衡量别人的工具，哥们要做自己的天平。哎，目标是远方，从此再也不会漫无目的的流浪。梦想记心上。 How you doing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How you doing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How you doing everybody, everybody。 所以说刚刚这首歌曲是硕涵自己编曲，重新编曲做的是吧？ 对，重新编曲做的。 刚刚太激动了，没有开麦啊。很好听。真的很好听，而且感觉是有用心在其中的。 对，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阿金作为整个厂牌应该可以算是领头人的身份，厂长。我要说厂长， 毕竟你是那个对对厂长 金厂长。对，金厂长，可以简单评价一下刚刚硕涵唱的歌曲。 每次他的歌我都给予非常中肯评价。就情歌我没经历啊，我我怎么评价。 这句话有深意啊。 情歌我没经历 啊。 我要说明一下啊， 嗯， 我是那段时间看了不少的 爱情电影， 爱情电影，对，没错。 你是真的在解释这件事儿是吗？ 对的， 解释就是掩饰哦，不要忘了姐姐。 那我不说话，那我不说话。 掩饰就是事实。 就是我们俩专门负责挖坑，在每期节目当中。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咱们俩在这挖坑的这个分量，这坑的深度可能没有我们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的深度要， 大家还是比较激烈 的 在讨论着，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应该作为阿金的很多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作为现在的很多的算是初中生， 嗯， 中学生， 高中生 的部分，他们可能会挖坑深度会比我们更深一些， 哦，对，毕竟有了点代沟，比如说刚刚笑死我了之类的。 好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 哎，嗯，现在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踊跃了，因为我看到不停的在刷屏，嗯， 对， 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好像都是比较一致的，就是都在挺力挺唱得好好听哦， 啊啊，这个姚珠说啊，嗯，好听啊，然后这个国恩说晃起来摆起来动起来啊， 动起来， 对，然后这个哎， 哎， 我发现了一条啊， 哦哦， 金厂长录节目为辅，征婚为主， 哎，哎，这个是谁留言的呢？名字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哦， 所以好， 好，所以金厂长 此处要 不 要解释一下， 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来的？ 没这意思，没这意思。 说不定， 没事，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时间会让你去把自己的什么各种卡号啊，嗯，各种号啊，各种号交出来，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的音乐，好不好？ 嗯，好， 开玩笑 啊，咱们继续，还是回到整个的厂牌本身，啊， 嗯，没错。 咱们这个就是做这样的音乐准备之后，朝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是继续做，嗯，这种说唱的音乐，还是准备把咱们整个厂？ 就是 厂牌， 因为说唱音乐里面也分很多种类，相当大家听到，其实我跟李经理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我这种其实非常就是，可能我觉得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地区在做了，但是北京的说唱歌手们一直非常推崇 boom bap 这种 old school 的双型，它是就说唱，它就像一棵树一样， 嗯， 有一个根儿，我们可以管它叫 hip hop。 嗯， 往上涨，我们可以长到 old school， 嗯， 黄金年代和 trap。 嗯， 还有王若涵这种 melody。 嗯， 就是我是属于 old school 黄金年的那一派， 嗯， 叫 boom bap。 嗯， 但精灵它属于 jazz， 就是这种双在日本是非常那个受推崇的。 嗯， 就是你可以听它的伴奏，就很舒适， 嗯 ，chill， 很 我们就是。还是在说唱这方面发展，但是我们的路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现在就我们已经有了自己各自擅长和各自就是喜欢的地方， 嗯， 但是当然这个就是根儿它是不会移的嘛， 嗯，所以未来还是很想去就是坚持自己所擅长的这个音乐形式音乐方式。 那会做一些改变吗？因为比如说因为你们年龄还小嘛，就是肯定是要以自己的这个兴趣为主，那其实很多的歌手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是因为很多的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很多元素，比如说有的听众啊喜欢怎么样子，喜欢 melody 的，喜欢这种风格的，各种各样风格的，那你们会做一些尝试和改变吗？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思考这个问题才这么做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迎合很多人的胃口， 对， 像我就可以迎合他们，如果喜欢老的，喜欢这种古典式的东西，那我去给他们做，想听 trap， 我跟王书涵一起给他们做，小女孩对吧？王书涵刚那歌，想听 melody 对吧？那 melody 嘛， 脸不要红啊， 然后 经 hold 住， 然后我们俩，如果我们俩这边就是太过于都情感挺起伏，那来个李经林对吧？咱们。就讲讲故事，都 讲讲故事，中间放一点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 Picking Gun 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元素、各种各样风格聚集到一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当时不是刻意的 啊，不是刻意的。后来发现，哎，巧了，大家风格都不一样。 这是那个中期发现的 哦，所以这点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就是不管你想听什么样的， 嗯， 就你是什么样的喜好，对，都可以找得到， 都能在我们厂找到出路。 这个场地址留一下啊， 哎， 你们缺主持人吗？不是，开玩笑，开玩笑。 什么意思？瞬间转行是吗？ 啊，不。 哎，所以现在整个咱们我始终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就是咱们的整个厂牌是在学校里面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展现给大家？就是大家的反响是如何的？ 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就是他是留学生，这是北京市十一中学的，我是北京五中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这个， 嗯， 但是就人家可能也不感兴趣，或者人家就不太想了解，对吧？但是就是 身边的同学是这种态度的， 对。但有些我的好朋友，就他们也听，就我们一起听很早，他们就知道我的水平和我的这些东西， 嗯、 也知道我们在每次每课在，因为我每次写完新的东西，就都会去先给他们听， 嗯。 然后每周五，我跟王硕涵，我们在学校门口一吃完饭，我们都会就是找个地儿 freestyle 一下， 嗯、 就交流一下。 就来一场 battle 大战， 就经常是我那个就是攻击他， 至今不敢说话，乖乖的坐在这里， 就是乖巧可爱状。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这个厂牌，因为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学校，有些、 嗯、 甚至是在世界的各地啊，有在南半球的，有在这个 美 国， 美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不是一个云厂牌？大家通过互联网 微信 的方式 交流是吗？ 所以日常你们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大家真正去。就是天各一方的时候都是用就是 对就是微信交流 哦，会去探讨吗？就比如说我最近出了一首歌， 我们俩经常探讨， 经常性、 哦、 对、 哦、 最近不是写了一首歌吗、 嗯、 就是原因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就是说国外有个 rapper 嘛、 嗯、 然后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嗯、 然后做一个回击嘛，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rapper、 嗯、 人家是中国人嘛、 嗯、 然后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去回击一下 发声 对， 所以后来你们也就这个事情也在有一些自己的讨论。 就我没有做那个，但是就是他老就问我一些问题。 你们会彼此指出，就是我觉得这样怎么样改会更好，会吗？ 对，我一般我们都直接说这种话，因为说别的 也没用， 对，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就不、 嗯、 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嗯， 也就不绕弯子了， 对对对、 嗯，很直接，但是确实很棒。 对，我刚刚一直在观察我们的留言平台啊， 嗯。 好像对于这个 留言上的这些画风又转向了何处呢？ 又转向了我们的阿金同学。 阿金同学是不是在学校很多粉？ 现在后不后悔把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转发到朋友圈里？ 不后悔，谢谢他们。 问到都已经问到这个偏离音乐的轨道了，大家基本上都不是来听歌的、 哦。又已经偏离了音乐，是跟我一样，刚刚在问我们的金厂长那边缺不缺工人，是不是？ 问阿金生物会考及格了吗？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们放在节目之后再聊哈。 啊，真的很可爱的一群人。 对对对。 OK 啊，这个我们继续还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啊、 嗯、 来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整个厂牌。 哎， 那接下来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嗯，带来一首我的吧。 嗯， 带来一首围墙。 围墙。 嗯 嗯， 都俩字儿。 对， 都是 两 个 字。 这又是哪首？ 所以这个的伴奏是、 这个、我找一下。 好， 就叫 Business。 哦 ，Business。OK， 找到了。好，我们一起来期待啊！我们金厂长啊，各位如此关注，我们就来个围墙。 一起来听一下吧。 来听一下。 先学会闭嘴，你才能迈开你的腿。你可以吃肉喝酒，也有人挖井打水。太多盲目的人们热爱了新的形式，他们会一个一个背诵自己了解的名字，然而那些名字早已无关痛痒。我听的音乐被你们视为要进入火葬场，哥们儿，经典就是经典，在于我的梦想，快时尚都不时尚，适合给你装酷共享。然而我最热爱的他们都在我心里，抱歉兄弟，我是真的不愿意去和你们比，因为这没有意义，道理依旧是道理，你们看到的真的爱，而你的不能比你。你不会放弃那些莫须有的价值，因为你没有真材实料，一直装腔作势。真正的词们才不会把文化漠视，那些金钱女人的歌词其实都是展示无知。真够了，我请求你们放过我的耳朵，因为这种虚假 hiphop 我真的听了太多。你究竟信仰什么？是财富还是奴性？你不用努力了，因为实在没人能治你的病。够了，这是崩败，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是 hip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是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够了，这是崩败，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是 hip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是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需要聆听这个 flow， 你需要听清，倾听歌词的含义，抓住你的神经。无所谓多么脆弱，需要目光清醒，欢迎阅读真正的地下圣经。你看看他们的眼睛多么的清澈，就因为你想要得到，就想让别人挨饿，这是什么法则？你从哪儿学的？人和人生来本该平等，凭什么你得到的多呢？那些 违法的东西你都不该拿取了，你想要中饱私囊，可能有太多人死了，放下你的猎枪吧，我们也不是傻子，这个文化会火的，但是也不归功于你，停止这个音乐没有那些意思，不要再传达了，突发会反驳你的歌词，把你歌词截止，你的歌词我都不想看，甚至可以当个瞎子。够了，这儿蹦拜，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是 hip 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是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够了，这是蹦拜，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是 hip 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是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我的哥们是两个硬汉，我是笨蛋。Picking gang 的 old school， 从不会思维混乱。我的兄弟都在我身边，那你看看你呢？你身边除了黑色围墙，你还有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死角，我们无处躲藏。你听我的说唱，学习了马克的隐藏。我专注于过程，有人重视结果，但成功的方法没有人能帮你解锁。就算了吧，给你一个机会呼吸，你本身就很懦弱，常跟朋友啜泣，没有一技之长，把自己的堕落当个性，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你抓紧啃老装弟弟，太多雾霾笼罩着天空，封存了眼睛，但你选择做些改变，还是当键盘下的精英，火种对抗黑暗，给了人们新的希望，但每时每刻人们都在守护着自己的水晶，于是有人反抗，拿起了兵刃，有人目光充满渴望，嘴上说着仇恨，正义的使者保护火种，恶魔破灭希望，我们依靠火苗依旧活在这街上。够了，这儿蹦拜，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儿 hip 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儿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够了，这儿蹦拜，我来自北京。够了，传递思想，不麻痹你神经。够了，这儿 hip hop， 让你保持冷静。够了，这儿黄金年代，你需要聆听。但是火苗带来的困苦，我不想再看一眼。于是我们杀进地狱，寻找新的希望。但神父早已预言了最后的绝唱，这最后一棒会和我们开始时候一样。但是火苗带来的困苦，不想再看一眼。于是我们杀进地狱，寻找新的希望。但神父早已预言了最后的绝唱，这最后一棒会和我们开始时候一样。Bamba Clutch, he is AKA XXL in Peking Gang. Shout out to 东四十条，从北边东边到西边。Shout out to 北京五中 Original Hip Hop Never Stop. Shout out to every friend who support me, respect me, thank. 刚刚这首歌曲。 很好听啊，来自我们金厂长啊， 对，来自于金厂长。 同时，我们的同时我们的直播间又是再次燃炸了一番哈，还说就是传统的这样的 original music， 就是这样的音乐形式 never stop， 这个也在我们的留言区我有捕捉到，对，刚刚有在这个最后有说到哈，而且特别可爱的是你的同学们啊、粉丝们啊发了好多你们小时候的照片， 是在发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真的，我们都特别的可爱，真的。 哇， 对，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去看一看啊。对，然后对应是谁，然后回去找。 这真的可以， 明天毕竟周一跟他聊一聊哈。 有问题有我吗？ 有吗？可能有。 嗯， 对，因为我没 有 仔细看，因为太多照片了，就是好多你们小时候的照片，特别的可爱，真的。可爱之余，我们再次啊，最后还有一个环节交给你们，因为这个同样也是可以燃炸各位的视觉和听觉的，那就是我们的等你来挑战的环节。 哎，没错啊，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呢，这个有我们的厂牌啊，有我们的三位小伙伴，对，来给大家献上一段现场的 freestyle。 对，这个真的是我来作证啊，就是在节目前临时给他们的这个安排的 任务，真的是临时安排的， 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怎样呢？那我们来说一下主题词或关键词啊，关键词有两个，第一个是982，就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第二个对982，第二个呢就是挑战新歌声，各位任选，好吧？ 我可以提个意见吗？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我希望关键词是可以更换的。 更换的，就是你指的是， 距离我们节目还有5分钟结束时间， 那就都可以吧。 好，我们这个任务可能有点难啊，难度比较大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闲话少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环节啦。 OK， 三位还需要准备时间吗？ 不需要，不需要 ，freestyle， 我们直接来吧。 好 ，OK， 那咱们音乐开始，一起来听吧，这段 freestyle。 Yeah, it's Peking Gang Freestyle Cypher. Let's shout out to Double L. 哎，你知道现在又来到了982，没错，现在是我的一个伴儿啊。我们因为玩得很，所以混在一块儿。你知道我生在这儿，北京城，没错。现在让你听到我的歌声，你知道这是纯 freestyle， 不用思考，没错，韵脚现在在我脑子里边围绕。看着我这两个哥们儿，我突然有点想笑。没错，因为他们长得特别好看，你知道，我们就在这儿一块玩，所以现在说唱让你神经麻痹。麦克，接着继续传递。 他说传递，现在来到我这儿，北京城，北京梦，一直不停在这儿转。听982，还是挑战新歌声。我们都在这儿，让你听得你发懵。你知道红色、蓝色、白色单一配色，一直玩着这个 original hip hop never stop。你知道它不会停，麦克不失灵，从左到右一直不断前行。你知道我在往前走，押韵不会停。Relax your mind， 清空你的理想，清空你的思想，让它开始放空。哥们儿准备放松，现在开始你的警钟。没错，现在把警钟敲响。我说的比较长，你们不用慌，因为我不会停，虽然只有4分钟，但这个节目真的好。我一直在这夸，在这讲，在这聊。没错，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在耍宝，在这玩，在这嗨。哥们儿，你们不用怕，一直在这听着，送给我的所有兄弟，他们都在看着。 Yeah, 所以哥们儿现在在这儿，我不需要自我介绍，让你知道哥们儿在这就是 freestyle。 那没错，我现在肯定不能掉拍，我让你知道哥们儿肯定唱得很嗨。 Yo, 我哥们儿现在在这儿里面乱晃，让你知道哥们儿 beat 放得放荡。没错，那现在就是说下 real talk 的，你知道现在哥们儿就是在 freestyle 呢。 北京城圆了多少人的北京梦，他们都在北京梦之中不停酸说，不停放动。但没关系，你可以听听广播，听听982，让你的精神开始放松。这是欢乐歌声，这是欢乐传递，欢乐在这里，我们一直可以继续。要 要不我们让他们直接唱完，唱到下一个节目开始好了。 嗯，好，那提前跟各位说一下，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 啊，不开玩笑了， 开玩笑啊！ 对，刚刚三位真的是 freestyle， 不知道有没有震撼到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 三个人这个麦之间还有传递和延续，非常的棒。 嗯，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段 freestyle 送给大家，也 请各位 也送给我们所有关注我们这个厂牌的粉丝啊！ 没错，各位再一次说一下如何找到你们的音乐，好不好？ 在网易云音乐首页上搜索 P E K I N G G A N G， 然后不要搜音乐人，去到主播电台，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会在里面发很多自己的作品，然后包括今天在电台上唱的作品，你们都可以听。然后如果你们就是实在想下载歌曲，可以搜索 Alvin 的个人主页Alvin 去搜他的歌，他是有个人主页。 王硕涵 啊，王硕涵 Alvin 王硕涵去搜他的歌是可以听到的。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 Peking Gang， 关注我们的王硕涵啊，关注他们的音乐。对，因为这个是你们的两个关键词嘛，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对，好了，那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8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三位大男孩的精彩演唱，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棒。 对，没错。那么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